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鲍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感谢各位嘅陆续嘅加入嘅。咁啊，香港咧个周末咧经历过呢个十号风球，香港嘅出版业咧本来已经咧系一个极其嘅不景气咧，搞到啊好难挨噶啦。而家香港啲人咧又唔中意睇书啦，啊，第二咧就系出版咧就会审查啦。啊、又不知咧觸及到啲乜嘢嘅字眼咧，又會咧係被指控軟對抗啦、啊、因為咧中國啊嗰、那個文字嘅詞匯裏面好多好多、啊、一旦咧你唔知嗨到邊一範啊，譬如話、啊、例如話呢個叫光復啊，又或者革命啊，諸如此類咧，如果一旦俾啲中國人舉報咧，嚇、啊、會咧係引起官府審查，咁再加埋喺十號風球喺正星期日嗰日，就更加令到咧今年嘅書展入場嘅人次大減。就最為嚴重嘅係比起二十年前啊，呢個書展真正係一個盛事。嗰陣時嘅香港人都唔係話中意睇書噶啦，但係中意睇寫真集。嗰陣時咧，幾乎每一年咧都有啲藝人咧係借住出寫真啊，啲裸照咧，然後用嗰啲膠紙密封咧係可以借機上位。另外仲有嗰啲湯水啊、護膚啊、嚇風水啊、啊八卦五行啊等等咧，可以講係相當熱鬧。今年咧可以講係全部借曬。嗱，而家你十號風球咧，搞到咧出版商咧就雪上加霜咧，係兼咧係慘淡可憐。咁特區政府係咪應該指示啊？啊，貿發局啊，係賠多一日啊，啊或者免費啊，俾多兩日啊，等啲嗰個書展嘅書商啊，可以收翻少少成本咧？因為即使啊，杭州爆發呢個叫屎水大醜聞啊，即使嗰啲食水裏邊啊含有幾多糞便咧，而家尚未有一個聯合國指定嘅啊環境衞生機構咧作一個公佈，但係杭州市政府咧都即時為咗平息民憤咧，都宣布全個杭州市今後啊50公噸嘅用水咧係可以免交水費。嗱、啊、呢啲咧就係、是、嗱、啊這個當然咧嗰個屎水嘅問題啊，杭州政府話係一個意外啦。是嘛？係嗰啲唔知咩嗰啲海藻啊，諸如此類壓縮啊、氧化入咗去啲水度，就唔係話同啲咧人類嘅糞便啊係泵咗入去有關啊。呢個就叫天災啦。咁啊，天災梗係要賠償啦。咁而家十號風球咧，亦都係類似於杭州疑似屎水問題啊。啊，嗰個官方嘅解釋亦都可以講話係純屬啊不幸嘅意外或者天災，係咪應該補償翻少少咧，鮑生？ 是今年的书展因为打风啦，咁结果星期日闭馆咧，令到个生意咧就唔见咗一橛噶啦。咁好多书商都话，虽然人流多咗，但系咧就反而个生意咧就会唔见咗一橛啊。咁而家咁嘅情况咧，我相信即系我哋叫不幸中嘅大幸啦，因为仲有书展咧都已经唔错啦。你都知咧，近年咧嗰个经营成本系上升啦，咁个展览嗰个 booth 啊，即系个摊档个租金亦都唔平啊。咁加埋其他嘅營運成本咧，其實擺一次書展咧，隨時係蝕本嘅。咁如果萬一嗰啲書商嘅背後個實力唔係好強，嗰啲獨立嘅細書店咧，咁啊好多時候咧，即係去投一個攤檔經營幾日咧，嗰、那個風險都好大。咁我都僥倖咧，喺前即係10年8載前咧，都有幾年參與過。咁啊，到當時咧，都係一件盛事啊！我覺得冇。嗰時嘅寫真集咧咁虛冚，但係啲人咧買書咧都係好踴躍，同埋咧有時係特別係為咗支持自己嘅喜歡嘅作家啦，咁啊特別入場啦。咁今年咧個特色就係多咗好多親子啊，或者係類似嗰啲文具啊嗰類咧嘅銷售就多咗。其實書展咧，我哋成日都話漸漸都已經唔係書嚟噶啦，漸漸咧都已經係一啲即係。周邊的產品啊，同埋咧變成一些親子的活動，咁啊依個其實個性質咧佢嘅轉變咧都無可厚非嘅，家庭客大增啦，同埋咧以往咧就多啲自由行嚟去買書，咁但係咧就我覺得而家個類型咧就真係萎縮咗，以往好似你話咧，就算係寫真集啊、占卜算命啊、旅遊書咧都可以咧帶起一個熱潮，咁但係而家你見到咧啲人咧。反而是 政治书就全部消失咁滞啦，就除非你就系卖呢个习主席嘅著作啦。咁啊，阿龙应台呢啲咁嘅旧电池咧，咁依然有人出到嚟追捧咧，咁都已经你见到啦，就系、是、见到嗰个潮流啊，就走翻转头。咁啊，嗱，香港嘅书展同电影都一样啊，其实咧都系食紧老本，渐渐咧都系式微。咁而家咧，我觉得咧就系、是、做得一年得一年啦。好多书商私底下都讲。能够参加多一年就一年啦，如果唔系咧，随时咧，即系下年都见唔到佢噶啦。 我认为咧，香港嗰啲书商喺呢方面啊，即系有嗰啲中国文人嗰只头筋气。你头先讲出版社出书同埋咧电影商拍戏咧系有雷同，但系唔系中间有好大嘅唔同。如果你拍电影咧，系唔可以啊，系为信仰啊，啊为一份政治嘅信念系坚持嘅，因为拍一套电影咧最少都要几百万。几百万咧就要有啦，老板咧系出钱，老板出钱咧系如果你话拍唔到，啊而家你加埋，当然你而家你拍嗰啲戏啊，同你香港而家出版人咁啊，话要坚持，坚持乜嘢啫？咪坚持而家香港嘅社会现实啊，要讲出香港人心里话咁样咧，就香港特区政府系一定唔会资助你，唔会资助你咧就冇得坚持嘅，因为一坚持落去咧系会倾家荡产嘅。咁出版社咧，可能系因为你出本书咧，嗰、那个成本咧系远远低过拍一套戏，所以咧就啲人中意讲系坚持，坚持咧嗱，要我喺上喺上啊喺呢度咧，系提醒呢啲人士咧，系好虚无嘅，系咪？因为咧啊咁样落去系不值得嘅，你仲坚咩持啫？啊，坚持咧，你出一本书，然后咧中国香港当局咧就将你本书放喺个放大镜嗰度逐页逐页搜，逐只逐只字咧系去查，然后上门咧就话你呢个软对抗嗰度咧系有人举报，你系呢个四个字叫自取其辱，呢啲系中国文人一种咧好莫名其妙嘅，好似好孤独嘅悲情嚟嘅。呢个喺2025年呢个世界咧系完全与时代脱节。既然中国香港特区成个社会气氛唔需要出版，你就唔好做，将佢执咗佢，转移咧系做其他嘅行业，飲食啊，系嘛，卖鸡蛋仔啊，啊香港茶餐厅啊，呢啲乜都得，但系唔好去店出版，因为咧系冇好处，对呢个世界对自己冇好处嘅事，千祈唔好做。啊！堅持，喂，堅持，你堅持都冇用噶。你而家你今年啊，有啲咩叫獨立書展啊？講到明咧，從香港書展打對台，跟住中國嘅喉舌文匯咧，即刻派記者咧係去放蛇，然後咧大阪登出嚟話軟對抗，然後話你咧係觸犯國安。咁你做出版嗰幾個咧，又當堂咧又蒙上心理陰影，跟住又覺得咧係備受迫害。嗱，呢啲係唔係一種潛意識嘅被虐待狂咧？我唔知啊，但似乎系一啲咧中国文人啊，系咪100年来咧有某种嘅情意结？呢啲咁嘅包袱吓，呢啲咁嘅书生气，嗱，我可以讲系完全系不必要嘅。冇人睇出嗰啲书，冇人买，就唔好做啊！直情离开呢个行业。你如果离开呢个香港，仲喺度做咧，啊挂挂住心挂挂翻啊香港参与书展呢啲咧。是好戆居嘅，系嘛？嗱，所以咧，香港书展既然唔需要你咧，你亦无谓咧，吓挨个挨块面埋去。呢啲系中国嗰啲文人觉得，哎呀，国家唔需要我啊，但系我始终都系好爱国啊，啊，我好爱呢个国家，系嘛？啊，呢个咧，呢啲咁嘅以前嗰种白话大陆嗰个咁嘅伤痕作家嗰种苦恋咧，系一样啊。啊，所以咧，今次呢个书展咧。啊！你话冇人睇咯，啲人中意买习近平文选啊，啊思想文集，你咪由佢买咯，系嘛？啊，你呢啲你唔好做，如果冇呢个市场，就唔好咧，系走入去咧，系然后咧搞到啊，系冇人迫害咧，都会真系俾人迫害害埋一份。呢啲情结咧，我觉得系莫名其妙，系嘛？啊，呢个第一，啊第二。今年嗰个书展咧，之所以冷冷清清咧，系但系个重点咧就系推出呢个叫习近平思想文集，习近平论外交，习近平论经济，习近平咧系论教育，咁咧就于是咧吸引到一班高官去嗰处咧系高调咧系买书，由呢个咧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领衔，佢系第一个到啦，就咧买咗一套啊习近平嘅文集啦，最紧要买咗之后咧系要影相。跟住就係陳茂波 身为财政司司长亦都好叻，走去嗰个书展咧，买咗套叫《论教育》，同埋打出个书个封面咧，系俾啲细路仔一齐睇。当然，教育局局长蔡若莲亦都不甘后人。嗱，身为局长走去买咗习近平嘅书咧，最重要行翻套程序啊，就系、是、一定要捧住本书去亮相影相。今年咧就有一个前特首咧喺呢度咧就书泄啦。就叫林郑月娥，就据报咧，佢都有去书展，之但系俾一个自称市民嘅人喺侧边咧，系近距离观察咧，就发现声称就虽然咧习近平嘅著作放喺当眼，就似乎啊呢位前特首咧就视而不见，啊眼尾都唔睄，系冇买到，而只系咧系捧起其他嘅书咧系作有兴趣状。嗱咁俾人影咗张相，嗱记住影相啊！即系放上社交媒体咧，就引起咧一啲嘅公众嘅评论，就会唔会阿林郑唔系咁爱国咧？系嘛？你自己讲过，阿习近平先生系你嘅一生人，阿世界领袖里边最崇拜嗰、那个，咁你今次点解唔走去买一套书咧？咁啊，后来啊，据中华书局内部有人啊，据说啦，就话林郑其实都系有买到嘅，吓佢系指示侧边嘅。工作人员用八达通通咧系碌咗一套，你哋唔好咧去屈佢。嗱，呢个咧就问题啦，因为喺一个世界社交媒体咧，唔系话你做咗咧嗰件事就系事实嘅，做咗之后你仲要亮相影张相喺社交媒体先至可以宣示到你有做过。所以咧，你特别系你身为名人系前特首，如果去书展。你有买到习近平的著作啦？你唔买咧，固然系该当何罪？你买咗之后，点解闪闪烁烁唔扬出嚟，唔拍唔影张相咧？呢、這个亦有咧，系俾人啊，系推测系软对抗之嫌。因为呢个正义嘅程序系一定要走嘅。你睇邓炳强局长、蔡若莲局长、陈茂波司长都有正式嘅标准相咧，系交功课。我唔可以讲话交货，系叫交功课，系咪？咁所以你既然买咗啦，又冇影相啦，咁咪就系一个好大嘅缺失咯，即系证明啊，起码系公关失败啦。因为你当时选特首嗰阵时都话啦，啊唔识用八达通啊，唔知道边度买厕纸啊，喂，你做咗咁多年，应该有改善啦，系咪？人哋个个局长都识得咁样高调咧，系买法，点解你如果有买啊？是不会影张相呢，不影张相就啲人就当你冇买㗎囉，係咪？ 会唔会呢，其实林郑月娥呢，因为佢已经不在其位啦，佢唔想韬光或者唔想呢抢其他局长嘅光，所以佢就低调少少，叫助手去买。 你第二样可以低调，我同意，但呢样不能够低调。因为呢个系事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今次喺书展摆出嚟一个重一个亮点。啊！呢个系今年咧，系香港特区书展重中之重嘅展品。啊，何况你本人讲过，佢系你最崇拜嘅世界政治领袖。啊，没有之一，系唯一。咁你更加唔应该。你话咩抢咗嗰啲司局长啊，嗰啲咁嘅风头。咁你中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就不在其位啦。咁佢又时时出声，系嘛？又时时指点啊！呢现届嘅特区政府啊，同埋啲官员点样做嘢？啊，点样佢而家又喺度指点啊？地产政策呢个咧，所以呢个指控呢种咁嘅设想系不成立嘅。嗱，所以个书展咧，而家你唔好以为系一个政治活动嚟嘅。啊，嗱，呢个正如啊，你影相点解会好重要？好重要咧？啊，嗱，呢个正如啦，有两个艺人最近去咗马来西亚云顶嗰处啊，出席一场娱乐嘅活动就嗨嘢啦。试完啦，马来嘅华人反共唱家就叫黄明志。啊！佢就戴副黑眼鏡，佢亦都喺雲頂嗰度咧，係出席活動。點知撞正香港兩名藝人，一個阿 B 鐘鎮濤，一個咧就曾志偉。嚟到之後咧，黃明志疑似咧就如獲至寶，即刻上前咧係盡地主之誼，咁係應該嘅。咁結果不幸咧就捕獵咗咧阿鐘鎮濤同埋啊曾志偉兩個咧喺度咧嗱，正咧你睇呢張相啊，係嘛？各位如果有手機嘅屏幕。就系、是、咧叫勾肩搭背啊！大陆话斋呢个咧系非常之罩忌啊！咁事完咧吓啊，两个人咧系非常之亲热，跟住咧系惨遭踢爆。就黄明志好衰唔衰咧，就将呢张相 上載呢個佢嘅社交媒體，就引起大中華區啊嘅熱議。咁啊，正當中國嘅網民啊係即將發作，係嘛？好似嗰啲拳師狗啊，嘅時候咧，呢兩位聰明嘅藝人即刻彈出嚟，就各自發表聲明，係嘛？就其中以阿 B 咧嗰封咧就係較為誠懇，係嘛？佢個聲明嘅內容係點咧？啊！我哋再研究一下啲字眼，请阿鲍生咧，你读一读好嘛？ 冇错啊，钟镇涛咧就好诚恳地咧去写咗两段。佢话本人作为一个中国人，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爱国精神，坚定维护国家尊严、民族情感。近日马来西亚云顶活动里边，一不察与个别人士合影之行为引发误解，本人作出严正声明。当时合影纯属公开场合礼节性互动啊，本人对该人士背景及过往不当言行毫不知情。若早知其立场，绝不会有任何接触。此事件属无心之失，绝不代表本人认同其观点。嗱，哇，直情仲要揾咗 A4 纸列印出嚟，粗体黑字。咁啊，对住镜头影相，哇，接近悔过书级数啊，陶生。 嗱，呢个咧当然啊，有冇诚意咧？呢个我谂就好主观嘅，系嘛？咁你喺在啲中国人眼中咧，佢有啲人如果你话热爱阿 B 啊嗰啲中年嘅女士，梗系觉得好心痛啦，觉得阿 B 其实冇错到啊。咁你出到去云顶应酬，系嘛？咁梗系影张相啦。之但系喺嗰种充满民族仇恨嘅中国小粉红眼中，系又未睇过阿 B 以前咧啊嗰啲精彩嘅经典啊，啊听过佢嘅歌咧就好容易咧上脑啦。因为咧呢张相我哋睇睇系嘛个肢体语言，阿 B 同埋黄明志两个人个肢体咧系非常之亲密嘅，尤其系阿 B 系主动咧系搭住黄明志嘅膊头，就唔系黄明志走去咧系高攀吓。咁呢个咧你喺一名中国嘅民族仇恨嘅小粉红眼中咧，就似乎唔只系礼节咁简单啦，你净系礼节呢个人你唔熟佢唔识佢，点会走埋去有身体接触啊？系嘛？嗰只手搭喺阿黄明志嘅膊头，搭得好自然，而且黄明志咧就笑得咧亦都好真挚。隔篱咧曾志伟嗰个笑容反而系招牌，系嘛？你知啊，曾志伟你知啊，几廿年都系咁笑，无敌掌门人啊，等等啊，做港姐司仪啊咁，所以曾志伟嗰个咧就可以收货。而且曾志伟另外嗰张相咧，就引住个手指公啊，呢啲咧都系好行货，佢同任何嘅 fans 咧都系咁拍嘅，所以我觉得就曾志伟嗰个就应该咧系过到关，系冇问题，系嘛？咁当然曾志伟嗰封咧亦都系将呢个即系钟镇涛嘅嗰张咧所有嘅句子咧，几乎系原版咧就再 photocopy 一份。是没有任何的加减，是吧？曾志伟说，这次合影纯属于公开场合的礼节性活动，我对该人士的背景及其过往行为并不知情，是吧？咁啊，呢个咧，嗱，两个人咧，系嗰个叫 standard 嘅，呢个叫标准啊，啊，嗰个词汇，系一篇标准嘅文章。不过呢个都好适合大陆嘅国情，因为大陆咧，你都知道，第二日一睇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台。报道国家领导某最高人物出席会议或者发表讲话的时候，完全都是一样的，是吧？用的字眼啊，两个维护啊，三个咩坚持啊，某某某主席啊，在会上啊就严正指出啊，要点点点啊，这个叫做通版通栏呢，就叫统一言论统一发放。今次 B 哥和曾志伟两个呢亦都是统一发放。这个呢都即系睇得出啊，香港嘅娱乐界都几有政治智慧，无谓讲多错多，系嘛？交由双方嘅经理人对稿之后咧，就统一咧系立场。呢、这个咧有冇经过呢个西环中联办啊？系主管艺人嗰啲文体部啊，嗰啲咁嘅部长过目就唔知啦。咁但系呢个咧系可以接受嘅。咁但系咧今次咧吸收教训咧，你下次啊去到唔熟嗰啲咧就唔好咧勾勾搭搭咧系扮老友。就亦都咧，嗰啲 fans 咧，我都向奉献一句：见到啲偶像咧，唔好咧吓咁受刺激啊！走埋去又摸面啊，系咪又揽腰啊？我知啊，阿 B 哥咧系充满男性魅力，系嘛？今次希望佢过关啦。但系以知名度嚟讲咧，就系阿曾志伟嗰度系劲啲，所以咧佢嗰个声明咧 一上咧就已经话即刻咧登上微博热搜嘅第三名，就是曾志伟道歉。嗱，可想而知，啲香港艺人去大陆揾食啊，你话几凶险咧，系嘛？一个闪失，一个步骤，如果做漏咗咧，都会粉身碎骨嘅。咁所以咧就行书展咧，任何前特首啊，呢个咧人大政协或者官员，你如果购买一套。你心中的偶像到呢分钟为止仲是偶像啊。嘅最高领导人的著作呢，记住买咗之后一定要亮相，一定要影相俾人睇到，同埋呢第一时间交俾中国香港特区嘅文汇大公呢，係嗰处去登。然后呢喺社交媒体嘅度发散。如果你冇做呢，对唔住就冇㗎啦。你係冇做过呢个动作，係呢件事係冇发生过。咁你印证返成个中国香港特区嘅书展，呢啲就叫审查啦，呢啲就叫远对抗疑云啦，係咪呀？远对抗无所不在，就係咁解啦。你开嗰啲咩独立书展呢，你讲到明係示范俾贸发局主办嘅香港书展乜嘢叫书展，你已经係对抗啦，係咪？经过十号风球一场洗太平地呢，我相信香港嘅出版业呢就会完全清零。同埋呢寿终正寝，以后出亲嘅都系蚀嘅，不过唔紧要，中国国营嘅嗰个三联、中华同埋商务，佢哋蚀得起，佢哋每一年呢系蚀呢唔知数以百万千万计呢，佢哋向上边交数。你哋香港嗰啲民间开书店、开出版社嗰啲，你哋唔系阿爷，你哋蚀唔起呀。所以无谓将嗰啲呢少少嘅棺材本呢系充满悲情咁样去硬撼呀，系咪呀？香港而家已经系转型，系另一个中国香港特区。所以呢，猛禁呢喺你个生活啊嗰个思想里面仲活喺2018年之前呢，呢个系错误嘅，系咪啊，鲍生？ 而家香港呢就好进步嘅，我比中国大陆呢嘅书展呢就更加进步。因为我以往呢，我唔记得时间啦，都系十零年前呢就上过北京嘅书展啦，咁观摩过啦，亦都有啲领导人嘅著作呢放喺一角。咁咪揾射灯射住咧，哇，好风光啊！啲书又淋到好高，咁但系咧都冇啲，我当时去冇见到任何一啲官员啊，或者省市嘅领导啊，或者任何嘅重要人物咧围住呢个咁嘅 booth 咧，就要打卡影相啊，冇噶噃。嗱，嗰个位咧，你可以话佢系神坛一样咁样存在，摆喺一个好多眼嘅位置啊，系一个圣地。但系咧，大家系咧个敬而远之，又或者带住一个咧。好崇敬的精神经过，但是从来不会是打卡同埋揸住本书呢要微微笑啊咁对住镜头。是冇嘅。依然其他嘅嗰啲咁嘅展品啊或者剩呢就依然系好多嘅人呢去观摩。大家中国人呢都系咁啦，香港人都系中国人啦嘛，而家今时今日。咁你而家呢就变成全国嘅代表啊，但我唔知道其他省市呢会唔会暗暗嘴笑啦，因为 一定会啦。 呢啲咁嘅行为呢喺佢哋嘅眼中系好好落伍噶啦，其实用呢种方法去表示忠心啊，或者索取呢个政治嘅本钱咧，呢啲系好低层次嘅嘢。咁但系唔紧要，我恭祝香港好似而家电影一样，最紧要国安，你样样无处不国安。咁啊，点名啲独立书展，点名咧咩书籍咧系涉嫌呢个远对抗，你越讲咧。咁更加多人咧就唔做出版。咁陶生，你虽然你话咧就叫啲人唔好做，咁但系咧即系好多人都系有坚持嘅，特别系留喺香港啊，喺呢个文化或者娱乐界嘅，佢都系想继续咧做翻啲嘢，同埋咧留啲香火啦。咁即使今年有啲朋友冇参加书展嘅，我都知道，但唔出声啦，费事开名啦。咁我都觉得佢哋咧都系无可奈何，因为咧佢哋都系出版界嘅老前辈啦。亦都係曾經出版過好多真係好暢銷嘅著作，引起話題。咁但係今時今日都要退場，同埋咧，即係淨係變成一個顧客嘅身份咧，咁去觀摩。咁的而且確係可惜嘅。咁啊，同埋即係嗰個書展裏面咧，即係而家獨孤一味，你都係賣緊習近平著作為主或者嘅政治嘅書籍咧。咁我諗下其他特別係來自大灣區嘅旅客，仲需唔需要嚟到香港去睇咧？ 呢啲唔需要你同我担心啊，系嘛？啊，即系正如我呢、這个我唔同意啊。正如你嗰阵时你立法会选举，你话有一个狄志远啊走入去参选，佢够话咯，留翻一啲民主派啊嗰个声音喺度啊，好俾冇好啊，咁其他嗰啲人都喺度揶揄佢噶。